第31章，火烧考场。上一场的经验告诉他们，考试中刷出的小题不一定要挨个完成，非关键的那些可以跳过，只要考生能承担不写答案的后果，比如收卷的时候没分可载。而结束一场考试有3种方式，一种叫全军覆没，一种叫熬时间，还有一种叫提前答出关键题。猎人甲的关键题是找到那套餐具，这里的关键题就是这道阅读，送出那些娃娃，找到回家的路。在这之前，余文他们都以为送娃娃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就像赵文图答题日记中写的那样，大家凑在一起连蒙带猜的给其中几个娃娃找到主人，每天完成一部分，小心翼翼地熬到结束。万万没想到金大腿嫌慢，居然想要一夜搞完。18户人家呀，一夜开什么玩笑呢？不是不相信有货，他们是真的完全没底。 回到小屋的时候，夜已极深了，有我房内维持着众人离开的样子，不过茶几上的水已经冷透了，干面包边缘泛着白，看上去更难吃了，唯独炉火烧得很旺。油火在沙发旁边转了一圈，突然问，袋子呢？ 袋子？什么袋子？ 众人没反应过来，油火正想说装娃娃的，就见秦鸠冲炉边一抬下巴，大家跟着看过去，火炉旁的针织地毯上灰扑扑的布袋掉落在地上，其中一个娃娃直接从布袋里面摔了出来，就落在了炉火旁边，只要火舌跳动的幅度再大一点就能烧到它。怎么掉到这里了？余文赶紧过去把袋子和娃娃捡起来。油火指了指沙发说， 之前放在那边呢，谁动过？ 大家面面相觑，答不上来。老余说， 发现你入关，我们抄了绳子就冲出去了，可能着急忙慌的有人顺手放错了。 但他们仔细回忆一遍，又都能确定自己没碰，难不成是他们自己动的？想象一下那画面有点诡异，众人没敢细想。余文咕哝着， 要烧掉了一个就对不上号，我们就惨了。 他把娃娃一条腿拎起来， 就差一点，看这里撩出了一块胶斑，还有这里合着半边衣服。 余文翻转着娃娃， 这两处之前就有。 油货打断他， 啊， 这个娃娃是黑婆最后加进去的4个之一，油货当时就注意到他身上有火燎的痕迹， 这么说他之前就差点被烧了。哎呀，这么多灾多难。多灾多难算线索吗？村里有谁被火烧过？ 余文拎着娃娃说， 赵文图。 余瑶说，众人一愣，连油货都看向他，余瑶被看得不太自在。 就是村民丁。 他不好意思称呼别人为疯子，红着脸说， 可能我有一点点洁癖，就总会注意到别人的衣服干不干净，他袖子和衣服侧边沾了很多炉灰，后面衣摆也有胶斑，也不一定是被烧过，我只是觉得没准呢。 他说完就不吭气儿了，红着一颗头坐在那里。 有道理啊，哎呦，真有这些痕迹，应该就是他了。 余文看着娃娃说，油货嗯了一声，他一点头，大家瞬间放心。这场景就像学渣拉着学霸对答案，一不小心对上了就很高兴，因为稳了。赵文图在日记里面写过，他们觉得那个娃娃跟村民甲有点像，才会送给对方，所以送礼物的关键就是找到娃娃跟村民的相似处，一个娃娃代表了一位村民。 突然感觉自己像在玩个游戏。余文左手搂着一袋娃娃，右手捏着其中一个晃了晃，说：猜猜我是谁？ 那就猜吧。 老余指着他： 你给我放下，别作怪。 娃娃被一字排开，众人围着沙发坐了一圈，互瞪了一分钟，他们就崩溃了。有什么能猜的？除了赵文图的娃娃被火烧过有明显区别，其他的娃娃根本找不到特点，区别可以忽略不计，共性倒是很明显，都丑。布团上面缝几根线就敢说是眼睛鼻子，布片一裹就是衣服。举着这个对村民说：这代表你，这是要气死谁呢？ 有没有胎记什么的？ 陈斌举手尴尬地问。 衣服能脱吗？ 你脱了他还能还手是怎么的？ 老于一脸愁容。 但有个问题，就算在衣服底下找到了胎记，你还能去把村民扒了印证一下？ 话虽然挺糙，但道理没错，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村民整天关在屋子里压根没出来过。赵文图说，只有敲三下他们的房门，说送你一个礼物，那些村民才会来开门。而一旦开了门，在他们重新回屋之前，考生必须送出正确的娃娃，不能出错。大家默然无语地看着娃娃，再次陷入了考场终极问题，这又该怎么办？ 现在几点？ 油火忽然出声，众人齐齐地看向他，又齐齐地看向秦秋。秦秋掏出手机， 半夜两点，姑且收卷之前都算今晚，还剩五个半小时。 够了。 你确定？ 油火喝了一口水，闷着嗓子嗯了一声，把娃娃扫进了布袋。油火站在屋里扫了一圈，伸手指了几样东西： 绳子、刀、布条，趁手东西都带上。 哦， 大家纷纷照做，他们把东西全都拿好，跟着油货走到门口，才突然疑惑起来：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 打劫。 秦秋突然沉声笑了一下，低沉的嗓音在近处响起，很容易弄得人耳根不自在。 去旁边笑。 油货绷着脸偏开头，又对其他人说： 别堵着，走不走？ 走走走走走走。很快，他们站在了一栋小屋前，屋门上的标牌写着茶苏村四号。油货敲响了面前的门。 送你一个礼物。 大家屏息等了片刻，门里真的响起了沙沙声，这应该是脚步声，听着却像是布料在地板上摩擦拖行的动静。众人想起了赵文图日记中的话，他说自己有手有脚，摸着却很软，像棉絮，让人害怕又让人有些难过。吱呀一声，屋门开了，赵文图探出头来，他面容沧桑，神情麻木，两鬓间夹杂的白发在月色下闪着暗淡的光。他黑洞洞的眼珠一眨不眨地盯着油货，慢吞吞地问： 什么礼物？ 油货掏出防水袋和那个被火燎过的娃娃说： 一本日记，还有一个代表你的娃娃，名叫赵文图。 月色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拢在了赵文图的脸上，他在光影中僵立许久，眼睛终于透出了一星微末的亮光。 赵文图。 他看着那个简陋的娃娃，缓慢地重复这个名字，因为太久没有说过，发音居然有点生疏了。 赵文图。 他又念了一遍。 他站在那里喃喃地念了十多遍，突然哈哈笑起来，前仰后合。 别是又疯了吧？ 老于担心地说。 赵文图没有听见，他大笑了半晌，又开始嚎啕大哭，然后一把夺过两样礼物，重重撞开游货和其他人，狂奔进了树林，眨眼间就没了踪迹。 这算解脱吗？他要去哪儿啊？ 不知道。 游货就像根本不关心结果一样，抬脚就走。转眼他们又站在了另一栋房前，这次是茶苏村一号村民甲的房子。众人一脸忐忑，欲言又止。这位村民甲他们连见都没见过，更别说和娃娃对上号了。怎么送呢？把布袋递过去说随便抽。正要打退堂鼓，游货已经敲响了门。 开门，送礼物。 众人面色麻木地看着屋门打开，面容陌生的村民问游货： 什么礼物？ 游货上去就是一根麻绳套在对方脖子上，三波两转给人捆了个结实。众人当场崩溃，居然真的是打劫。游货绳子一抽，把另一头塞进余文手里。 别松，丢了找你。 余文攥着绳子跟村民甲双双迷惑，不知所措。等大家回过神来，游货已经站在了村民乙的门前。他们眼睁睁看着游货抬起罪恶的手说： 开门，送礼物。 然后老余手里也多了一个人。 半个小时，只需半个小时，他们就洗劫了全村，18栋房子，19口人，除了已封的赵文图，全都拴在他们手里了，其中还包括村长及其老母亲。这是茶苏村全体村民有史以来收到的最骚的问候。他们在河边找了一块空地，按照游货的吩咐，把村民们聚成一团。 然后呢？ 老余问。就见游货掏出布袋，倒出所有娃娃，然后把那偌大的一坨往全村人面前一推。 黑婆的礼物我们带到了。 这居然也行？ 老余他们眼珠都瞪出来了，但转而又想，对呀，题目也没说一定要分开单独送呀。河边一片寂静，然后全村人民当场就疯了。 十几只娃娃像十几只手，豁然撕开了和平假象。那些村民尖叫着挣扎起来，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力气徒增，他们蹦脱绳子疯扑过来，攻击着视线内的所有人。这种方法跟赵文图完全不同，众人始料未及，根本招架不住。他们虽然带了刀，但那是起威胁作用的，在知道村民是考生的前提下，没人下得了手。缠斗间，林子突然有了动静，细细缩缩的爬行声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。游货一回头，同人骤缩。这次出来的鬼手不是一个两个，也不是十几个。树林旷野六尺黄土掩埋过的所有人，这些年在这场考试中被剁去的所有肢体躯干，全都钻了出来。这动静说是颠覆考场也不为过。尖叫声响成一片，众人相互拉扯着，在鬼手的追逐下拔足狂奔。 把他们都进树林。 游货说。 还要进树林？为什么呀？ 嘴上问着为什么，众人还是都起了圈。此生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体能都在这里被逼了出来。剁骨刀冰凉的触感无数次从背后伸过来，贴着脸皮头皮堪堪擦过，这种只差一点的威胁感比什么都恐怖。很快众人被潮水般的残肢冲得四散开来。游货越过横弓的树干，目光扫过周围树木，飞速算计着疏密。 从赵文图跑进林子起，他就一直在思索一件事，在这里什么叫解脱。按照日记上说的，送完娃娃就是解脱，但那是赵文图的理解。当时的他作为考生，看到的只有一部分，他看到自己给村民甲送了娃娃，又在第二天看到甲已经不在了，所以将这两者连成了因果。现在看来，这其中显然缺少了关键环节，否则他们不会被追杀的这么狼狈，一定还得做点什么，才能平息这些残肢的怨恨，才能让那些考生彻底安心。尤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然后他想到了那个被火撩过的娃娃。娃娃也好，赵文图也好，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火烧痕？村民们为什么说查苏村的习惯是土葬，不能火葬？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个理由，土葬会将他们禁锢在这里，火葬才是真正的安息。 尤霍看准了一片极容易引燃的地方，心说就是这儿了，把那些胳膊大腿引过来，在这里烧一窝，时机刚好。他脚下一刹，打算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扔在这片树上，结果手伸进口袋，眉心就是一跳，没了，口袋里面空空如也，一定是来之前撞来撞去的挤丢了。可有些时候一秒钟的停顿都会要命啊，只是一个纱布，无数惨白鬼影已经堵了过来，顷刻形成了包围圈，最要命的是还有令人昏昏欲睡的雾障。 残肢乍然而起的瞬间，油火手指抵着树干飞速写了几笔，速度快的甚至没来得及思考。当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写的似乎不是001时，飞扑的残肢中骤然爆出一团火，就像往热油中丢了一枚火星，那团火在落地的瞬间奔腾四窜。这里的树枝缠绕比现实中的一切都容易燃烧，顷刻间漫无边际的森林就烧成了火海，无数惨白的肢体在火舌中支棱出来，又无声坠落下去，化为焦泥。油火在火光中眯起眼睛，浅色眼珠镀了一层亮色，他的目光越过高窜的火舌，落在了远一些的地方，那里监考官001把倒空的油桶抛进火中，火光骤然喷开，他在光亮之下大步而来，嘴角噙着的笑意里隐隐有种嚣张的意味，比起平日的百无聊赖多了一丝活气。整个考场在他手中付之一炬，所有循环往替的行尸走肉都没入火海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